卫冕冠军德国，北欧海盗瑞典，偶有佳作嘅墨西哥，仲有亚洲劲旅韩国聚集喺世界杯 F 组。今节我哋讲下佢哋啊！我系星级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翻嚟第二节嘅网络生还者。大家好， 哇！呢、這个世界杯嘅 越嚟越近咯， 系啊，100日啦，原嚟今日已 经 系啊。咁我哋已经做咗好多组啦，而家做到 F 组。 嗯 ，F 组就头先我哋喺印言度讲过啦，德国、瑞典、墨西哥、韩国。 系咦？有 MJ 最爱外队喎？ 诶，边度系我 韩国咯？ 韩国系我外队咩？我自己都唔知 道。我记得 MJ 当年冲落球场攞韩国嘅其中一个球员波衫嘅喎， 咁啱啫。当年嘅贺岁杯仲有韩国嚟过，系啦。咁当年系有个韩国有个球星叫李天秀，咁我落去同佢交换个球衣咁样嘅。 争啲而家应该仲坐紧监喎。 冇，好好庆幸。咁啊系啦，韩国喺即系亚洲嚟讲就劲女啦，即系简直系中国啊香港啊都唔系咁容易击败球队啦。咁但系喺呢个世界杯咧，佢哋除咗自己主办嗰届叫威啲。之外咧， 好似第四 系啦，咁但系之后啊，之前啊，都冇咩佳作啦，今届都唔系好睇好。 讲开韩国啊，追翻啲历史先啦。当年主办嗰年咧，就被人称为呢个黑哨嘅赛事嚟嘅， 系啊，安史之乱啊， 系先系韩，点解叫安史之乱咧？ 安贞焕头锤顶咗阿意大利出局，跟住咧就意大利咧就即刻去开除佢嗰个球会嘅会籍，咁啊令佢 好似叫做佩鲁贾， 系类似啦，系啊， 所以 有需要机会安史之乱。 因为当年咧淘汰意大利之前咧，好似就赢埋西班牙定赢埋葡萄牙， 系， 所以都会嗰年真系爆好多话假波。因为睇翻啲精华咧，真系好假嘅。我记得系西班牙，好似系有两个球员被赶出场， 系同埋好多入球又吹唔入啊！即系平心而论啊，当年嘅韩国实力上、表现上都唔值得去到咁远嘅。咁今届你又觉得佢可以去到几远咧？同墨西哥 咧，我觉得佢个锋线咧攻击力咧系历年最强。 孙兴文 系啦，因为一个孙兴文，其实见到英超咁嘅表现咧，都已经系都几瞩目， 系啊！啱过去嗰礼拜又梅开二度啦， 系啊！ 咁但系咧，就算韩国嘅国内传媒咧，佢都咁讲嘅，就话咧而家孙兴文同其他嘅欧洲球员咧，或者其他嘅系几级啊，其他嘅女欧球员啊，即系喺欧洲效力嘅其他韩国球员个实力都有好大嘅差距，就同国内球员个实力系更大差距，所以佢都有少少担心嘅。 O.K. 但系其实韩国本身嘅英超揾食球员都唔少嘅， 都有啊。但系咧，譬如话阿纪成容啦，阿巨之哲啦，呢一啲佢哋喺自己球会度咧都唔 未必必然正选咯。 系啦，都唔系主力，同埋即系表现都麻麻地咁样。咁去翻韩国国家队咧，即系足球就唔系一个人踢得完噶嘛，咁呢一班人究竟系可以配合到孙兴文系点样嘅地步咧？老实讲啊，我即系虽然话佢呢一班人都听过佢哋嘅名，但又真系好似好耐未见佢哋有好好嘅表现。譬如巨之哲吓，佢系好似系踢紧西甲嘅，系啦，咪踢德甲咁样，咁但系都好似好耐冇见过佢有啲咩表现喎。 不过韩国有一样嘢咧，就发挥得几好嘅，即系由佢以前咁样嚟讲咧，都冇乜。咩升级球员啦，即系譬如好似2002年嗰届啊，咁但系佢可以发挥嗰个 teamwork 或者团队精神咧，系做得唔错嘅。 系佢哋 可以足球佢系可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嘅呢个咁嘅精神喺度。 咁啊，同埋体能系好好嘅，当年嗰啲 人心值得多， 系啊，全部拍咗人心咁样。 系咁，所以。都系，不过点都都系唔太睇好嘅，因为始终同组嘅另外三队系真系几强。 同埋韩国有一样嘢几得意嘅，好似世界杯都少见啲咁嘅情况，就系咧佢哋今年系玩双领队政策嘅。 吓 吓，佢除咗而家个主帅叫新台龙之外咧，原来后面有个西班牙老帅叫格兰德嘅，系啦，咁啊有少少双领队政策。 会唔会主要做翻译嘅咋？ 点会啊？咁就话咧譬如话呢个阿根廷教练比加文去带领哥伦比亚国家队去对南韩的时候 都是西班牙主帥去主要做個策劃，然後是有些甜頭拿到的。那究竟這個雙領隊政策是會對他們帶來一些好處，會令他們在世界的賽場上面更加有好的發揮，定是會令到他更加混亂呢？那真的拭目以待了。 不如做個估計，我估計韓國今年的人心閣啊，今年應該的賽果呢應該就是一和兩負出局的。 和邊隊啊？ 我估是和墨西哥。 哦，都接近啊，佢哋国内都唔睇好噶。 应该系首轮出局嘅。 系啊系啊。 因为始终另外嗰三队咧实在太强啦。我哋先唔讲德国啊， 瑞典。 系啊，瑞典啦、啊。嗯。即系瑞典，即系都人才辈出嘅。虽然啊，即系伊巴就话唔踢啦。 系。 系啊。 慶幸咧，我哋陣間會講到嘅就係咧，瑞典同埋墨西哥咧，今時今日咧又唔係話真係十分之強，又未到話不可抗衡嘅地步。咁德國係一個最強噶啦。咁我哋而家就不如先講下我哋今日嘅主賽，其實係應該講下德國先嘅。 哦 ，OK。 德國咧，譬如喺大家可能都會近期啲嘅記憶啊，係洲際國家杯啊，佢哋出咗好多二線兵啊，係可能之前都名不見經傳嘅，但係啊，都能夠順利咁攞到洲際國家杯，咁係。令人觉得哇，佢嘅嗰个板凳深度都好厚、啊。 其实德国嘅即系数得出嘅球员，即系出名啊，大牌球员，真系亦都有少少类似法国嘅， 超级多。 每个位置都起码有一至两个系，起码两至三个啊，系踢得嘅。 系啊，然后咧，同埋佢哋劲系劲在咧，好多嘅球队咧，佢哋表面上嘅阵容系好劲，譬如话就算上届嘅巴西咁样，佢哋表面上阵容系好劲。咁、但系咧，佢哋喺落到场表现咧，譬如话佢啲阵容应该系有六十分嘅阵容嚟嘅，落场表现未必有六十分噶。咁、而德国咧，佢哋系好厉害嗰个地方就系佢哋啲球员系点样嘅嗰、那个嗰、个实力，佢哋系真系可以表现到出嚟嘅，甚至系加咗佢机动踢法咧，系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嘅。 咁所以大家有机会会记得有印象啦，就系、是、上届佢哋虽然除咗攞世界杯之外咧，系能够系可以大炒。系啊，大炒呢个巴西咁样，佢哋其实唔系话嗰场踢得系即系都几好，咁但系佢哋其实只系做翻啲正常做嘅嘢，就系巴西不断犯错，佢哋可以好犀利咁样喺每一个巴西嘅犯错之中咧、就攞就系 KO 你咁样，咁就、又一球又一球咁样就搞掂啦。 比较欣赏嘅德国队咧，就系、是、永远去。如果头先嘅韩国系一加一大于二咧，咁、我相信德国系可以做到一加一大于三嘅，因为佢。由咁多年，由八十年代开始，往往德国系可以踢紧唔同嘅联赛唔紧要，或者所有球员嚟自五湖四海唔紧要，但一 join 埋一队系可以完全即刻发挥到嗰、那个团队精神嘅。 系啊， 即系佢个 teamwork 做得好好，大家系好守呢个嘅纪律嘅。 系啊，成个好似机械运作咁样啊。 呢个系一个好强嘅，啲人成日讲呢个叫日耳曼精神咯。 系啊，厉害嘅、真系劲噶。 同埋今年咧，我会几欣赏佢有几个球员，即系譬如新尼啦，踢紧曼城左翼嘅新尼啦。 我以为你会讲你个利物浦嗰队嗰个安尼简， 我唔肯做嘅就唔讲啦。 我想讲咧，我自己同我阿 Win 都系嘅，都系睇英超多噶。我想讲咧，你有冇留意德甲噶？ 少， 系啊，正常啊，我都少。咁咧，原嚟咧喺成个德国国家队咧，反而我哋熟悉嘅球员咧，佢哋都未必系嗰个重心嚟噶。然后呢，我哋唔认识嘅德甲球员呢，我唔系话佢哋有过之无不及，但原理呢系真系不相伯仲嘅、即系佢哋有好多德甲兵呢，其实譬如话头先阿 Win 讲嘅你话桑尼呢喺曼城系踢得几好啦，喺德国国家队真系未必正选㗎。 OK， 因为太多嘅竞争对手啦。 系啊，譬如话喺呢个洲际国家杯有个好表现嘅华拿啦，佢有两个华拿。 有两个华拿。 系一个叫迪姆华拿，系啦、另外一个叫做咩华拿，新道华拿咁。 好似一个系踢呢个嘅莱比锡，系咪？ 系一个莱比锡，冇错啦，年轻啲个莱比锡咁样。咁其实呢两个球员啊，是但一个担起嗰个前线咧，其实都系够做嘅。系啦，咁嗰、那个譬如话上一届系缺席嘅马里奥高美斯咧，今届其实佢系状态听讲系几好嘅，我都冇、我都冇太多机会睇佢咁样。咁但系讲紧佢都随时系正选不保啊，讲紧唔系正选不保，系连德国大军都可能去唔到啊。咁你想象到佢个内部竞争几咁激烈？ 系啊，不过比较希望就系见到多蒙特嘅莱斯啊，因为每 逢差唔多踢大赛嘅时候佢就伤㗎啦。即係有玻璃腳之称嘅多蒙特嘅莱斯啦。睇下会唔会 RUS 应该系已经亦做。咁啊。 我諗而家佢哋有个幸福的烦恼啊。呢个莱斯伤就伤都好啦。 太多选择啦。 係啊，真係都未必入选㗎。 有 MJ 最真嘅阿仙奴球员奥斯尔啦。 奥斯尔就好似几稳嘅正选嘅。仲有上届呢决赛奠定胜局嘅国师啊。 国师肥咗太多喇，应该有啲难。 係喎，原来都系未必入到选㗎喎。 係啊，因为好似有种病导致到佢系真系体重增加咗好多。 嗯。 係啊，全变咗朗拿度咁㗎喇。 咁变咗系佢即系原来佢都系只不过系25岁啊。即系本来一个top fit 嘅状态，咁但系而家都系讲緊未必有嗰个正选。 可能26岁退休㗎喇咁样。 咁我哋估啦，而家一般大家估计呢。 佢奥斯啦。 房中系啦。即系嗰个少叫做房中嗰度咧，就比较 乔斯啦， 比较有嗰个定案嘅系啦，就系嗰个乔斯同埋之前淡出咗皇马嘅基迪拉， 系 啦，咁佢喺意甲系咪啊？好似咁咧都会有基迪系咪喺意甲啊？ 祖云达斯啊， 系啦系啦系啦，咁佢都会系有好大机会啦，站稳嗰个正选，咁反而咧龙门有啲悬念而家。 基本上都应该系呢个纽亚噶啦， 纽亚本嚟系嘅，而家嗰个领队直头都曾经开个声，就话纽亚即使佢四月先好翻，五月先好翻，一场德甲都未上过，都话带佢去世界杯嘅。 系，不过史特根都唔差嘅。 系啦，咁但系真系因为到今时今日啊，纽亚都仲未好翻啊嘛。 系， 咁所以究竟会唔会系佢系可以嘅有咁嘅状态啦？系咪可以如期咁复出啦？定系话会真系俾个机会达史特根啊？因为佢喺巴塞都睇得有板有眼啦、啊。 不过巴塞基本上都可以着翻件外套嘅，唔去手笼嘅时候，都大部分时间都好清闲嘅，即系除非你话对欧联嘅车仔啊，或者对强队啦。如果唔系你一般西甲，譬如对基达菲啊，对呢啲咁嘅咩希航啊，呢啲基本上都90分钟有89分钟都喺对面噶啦。 唔系，同埋咁啊，练到一样嘢咧，系而家都个点样 忍受寂寞？ 唔止西界球坛咧都兴紧嘅，即系龙门唔单止要用手，咁佢喺巴塞练到嘅咧就系好多时间用脚，咁变咗佢一个用脚都唔错嘅龙门嚟嘅。咁呢一样睇下德国会唔会系继续采用佢啦。咁因为之前纽亚佢其中一个即系令人哋记得佢嘅印象深刻嘅地方咧， 打多过清道夫 系啦，佢都系即系破关而出啊咁样噶嘛。咁依家达斯特根都有少少做到，系唔同风格，但系都叫做一个几叻用脚嘅守门员。咁我觉得佢都值得正选嘅。 史特根最深刻印象咧，就系当年应该两三年前啊，巴塞有一场对罗马嘅欧联，系俾半场俾粒死嘅， 系啊，当时佢嗰、那个正选不保之余啦，俾人个信心都系低嘅，咁但系随住近呢一年啦，佢都算做系争气啦，咁样即系多咗做正选，咁我睇过唔系好多场，可能都有十零场嘅巴塞咧，有板有眼，正正常常。 其实佢有冇出场啊？ 梗系有啦，梗系有啦， 因 为 基本上个荧光幕都唔会点样影住佢， 都有嘅。 其实佢冇出场，换咗阿伯奇多场，你都唔系好知道。 有佢嘅难度嘅，成场都冇。射门人，你突然间嘅攻势， 所以 伤 风啊， 仲要保持嗰个专注度去守好嗰一球两球嘅攻门，都系有佢嘅厉害喺度嘅。 OK， 嗱，不如嚟到仲有大概五六分钟时间啦，咁我哋都用少少时间介绍下另外嗰两队波啊。 讲边队先啊？ 瑞典咯， 瑞典就唔可以讲伊巴咯，伊巴佢出咗咯。 系啊， 咁啊，但系有个人都大家都会记得佢嘅，叫做连迪鲁夫。 哦、 啊，喂，佢咧喺曼联就慌失失啦，翻到瑞典国家队咧，有另外一件事嚟嘅，唔知你有冇留意喺呢个附加赛对意大利嗰两场，咁尤其是系作客对意大利嗰场啦， 我记得 MJ 有睇嘅， 我有睇啊， 好似话两场都零，你一场零比零， 嗰场零比零嚟嘅，意大利都真系好疯狂咁攻，虽然意大利功力就唔 系 好劲，咁但系都叫做不断进攻嘅，咁而连杜夫同埋成个瑞典嘅后防咧，系真系守到铁桶不漏嘅， 咁其实咧每一个球员啦。即系其实包括连迪鲁夫有几场曼联踢得差或者点样，即系适应啦，或者你嘅配搭啦，系点样嘅人脚，其实对个发挥 都差好远嘅。或者 MJ 踢波，譬如你 MJ 都踢波噶，你打右闸，如果中间系唔同嘅人，我相信对你嘅表演同发挥都系有好大影响。 系 啊，而连老夫佢嘅曼联拍档就即系为人诟病啊，可能即系未必咁好啦，咁所以佢自己都未系咁适应。咁但系去瑞典国家队咧，佢哋成条防线虽然唔系话好出名，即系可能都系队长嘅格兰基斯啊，左右闸嘅一个叫做奥古斯天神啊，右闸系鲁斯迪啊呢一啲，虽然佢哋未必系话好出名嘅球员，但系都系毕竟喺欧洲一路系打开嘅联赛啦，咁系已经合作经验咧，其实出嚟个防线嗰个整体嘅表现系一啲都唔差嘅。 系，不过你话有冇啲咩升级球员咧？现阶段嘅瑞典咧就真系 好似有个新星嘅，但系究竟系咪真系值得可靠都唔知道，叫做亚历山大伊沙克 Isak， 咁咧系18岁嘅啫，咁系即系都期望嘅新星咁样。咁其余嗰啲咧，即系譬如话马古斯贝治啊、托和伦呢啲一啲喺国家队嘅常客啦，咁其实即系我而家讲出嚟都有啲陌生啊，大家可能咁都未必系话咁升级嘅球员嚟噶啦。 不过讲开瑞典咧，即系比较深刻印象 ，MJ 有啲咩瑞典嘅球星你会有印象咧？ 其实好多，譬如话效力过曼联嘅拿神啦，阿仙奴嘅龙格堡啦。 我自己最深印象系龙格堡嘅， 系啦， 即系龙格堡当年系勤力见称咯，肯跑动咯，系啊，同埋嗰个把握力都好可以嘅。 系，但系佢哋表现出嚟嗰一种嘅，即系去到国家队嘅时候咧，佢哋表现出嚟嗰啲战斗力咧，就算系唔关呢一啲球员事啊，我几中意北欧嗰啲球队噶，我以前系中意挪威噶，虽然佢哋而家都。麻麻地啦， 我知你好中意我对利物浦嘅怀斯， 系啦系啦，即系我觉得咧，佢 勤力咯，即系你会系中意一啲勤力、肯跑动、走上走落咯。 佢哋系有一种 拼劲啊，系啦，拼劲啦，或者咁 系啦系啦系啦，嗰种维京人咁，但系而家就即系将呢一种就多咗推落去冰岛度啦。咁所以我哋好中意冰岛啦。咁但系瑞典佢可能仲系保留住呢一种嘅 DNA， 咁去，因为佢哋而家都系欧洲化咗啊，咁可能少咗呢啲拼劲，就多咗欧洲整体战术。咁去睇下佢哋咁样整体打出嚟咧，又系一个点样嘅情况啦？ 不过即系睇下又系个团队或者个领队点样去激活嘅球员啦。即系譬如讲到睇下后卫，其实我依即系插少少世界杯外啊，依排作为利物浦球迷嘅，即系好明显感觉到咧，即系换咗一个后卫咧，加咗一个即系破世界纪录嘅云迪克落嚟咧，连带路夫兰呢几场咧，即系 MJ 嘅师傅或者最欣赏嘅后卫都踢得好好，系啊，即系我可以完全引。一句你的拍档如何，你的日子也必如何， 都是嘅，都是嘅，好重要嘅。咁所以我都相信佢哋翻到国家队又另一件事嘅。 系 呢个都唔止系瑞典嘅，即系好多球员咧喺球会级嘅赛事嗰度，未必有好好嘅上佳表现，但系去到国家队咧，其实又唔可以完全一概而论嘅。 即系会唔会真系同声同气啊？或者系会唔会真系代表国家队，可能自己成班即系人喺度冇球会咁大压力？面对住即系当然压力一定会有啊，即系可能系一种唔同嘅压力，有更加唔同嘅发挥。譬如最简单，好似以前利物浦后屘去咗史笃城，祖阿伦咯，祖阿伦上一届欧洲杯喺呢个嘅 威尔斯 啊，踢到晓飞，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但系翻去球会而家史笃城咁 又唔系嗰回事啦，即系角色嘅唔同咯。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我哋就唔可以净系睇佢球员嘅名气啊，佢哋喺球会嘅表现啊，去认为佢哋咧踢到去点样嘅有几远啊，或者尤其是有啲中意落注嘅朋友真系要留意啊！你唔好唔记得上年，譬如话哥斯达黎加，上集我哋讲嘅，同几队意大利啊嗰啲同组咁样，其实都可能系俾佢系突围而出咁样，唔可以用佢嘅球员知名度啊，佢嘅喺国家队喺球会级嘅表现去衡量一队球队嘅。譬如嚟紧我哋讲呢队墨西哥，最后讲嘅呢队墨西哥，查韦亚香林迪斯啦，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啦，但系佢而家球会级嘅赛事咧， 正选都冇咗咯， 系啦，真系 小豆啊嘛， 系啊，冇咩好表现，但系佢喺国家队真系特别醒神。 咁啊，小豆咧，即系比较系失望嘅几季啦。喺曼联又有新苏斯一查之称啦，后备杀手啦，经常后备出嚟入波啦。跟住就算去到利华古信都踢到晓飞嘅。但系跟住唔知点解，即系经历咗喺利华，好似有一季都踢得麻麻地，就翻嚟英超嘅韦斯咸。 到而家连个正选位置都冇埋。 系啊，但系咧，你有冇睇洲际国家杯啊？佢喺洲际国家杯， 好好， 系啊，佢嗰个入球触角啊，真系即系你觉得哇，呢个前锋咁犀利嘅，即系应该系打啲大球会嘅，值得打啲大球会嘅。 系 喺国家队真系靠佢食糊嘅。 嗯，但系即系又引证咗睇 MJ 嗰句啦，即系会唔会系点样个领队发挥啦？会唔会同声同气啦？或者系嗰个唔同嘅大家唔同嘅压力啦，会影响佢嘅表现咯？ 同埋咧，我会几中意墨西哥吓，今次墨西哥咧，佢系而家咧好多球队打紧防守，包括我中意防守得太夸张啦。我可以想象啊，可能韩国因为知道自己唔系好劲，咁都会打先打防守，先站稳阵脚，上年都唔方进攻噶啦。咁咧墨西哥系一队几中意进攻，系啦嘅球队嚟嘅，甚至系过分进攻啊。佢系有好多嘅逆风啊，听说咧个领队疯狂到咧试过选七个逆风入去嘅。咁佢嗰啲进攻球员咧，我大概数出嚟，大家都可能听过嘅。譬如话杜斯山杜士啦、卡路士韦拿啦、庄拿芬杜斯山杜士啦、古瓦达道啦，呢啲全部可以打逆嘅。 古瓦达道系以前车之前车仔嗰、那个。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后屘而家系祖云达斯。 而家去咗西甲毕迪斯。 哦。 系啦系啦，但系喺毕迪斯听说都攞唔到正选，甚至佢哋嘅正选嗰个高大中锋咧，叫做鲁尔詹美尼斯咧，全部都走去做逆咁样咧，去做嗰啲攻势俾阿香兰迪斯嘅。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啦，香兰迪斯咧系有几大嘅进攻 backup 去做佢入球，咁所以佢比较 sharp 啦。咁但系起码咧，佢哋系真系好中意打正，好中意打嗰个进攻嘅。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啦，佢哋系一个攻强守弱、头重脚轻嘅球队。 不过讲起墨西哥咧，最中意咧都系守门员啦、 Sam 哥、 吴振宇啦，系 澳祖亚， 系啦澳祖亚啦。咁喺西甲嘅奥沙辛拿咪，而家仲系咪？ 而家系去咗比利时啦， 去咗 又系啊，唔系嗰回事啊，喺球会级嘅赛事嗰度咧，佢又系即系有啲见底啊，直头即系哇，完全唔系一个点样劲嘅龙门嚟嘅咁样，所以而家去咗比利时嘅标准列子。 阿 Sam 哥都系适合周围飞噶啦， 但系系但系佢飞到俄罗斯咧，可能又会有唔同嘅表现，咁所以又系啦，可以留意一下呢队墨西哥。咁我都几中意嘅。如果有最后啦，即系如果支持即系中意赌波嘅朋友，喂，不妨买下墨西哥大啊，应该都几大嘅佢啲比数。 咁、如果墨西哥对瑞典对韩国咧，我估计都系开两球嘅啫，马会可能开 1.5 球大细嘅。 几多球我就唔知啦，总之都系尽量向大嗰边去考虑下啦。如果投资嘅话，咁啊好啦，呢一次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讲下第二组。 好，咁啊下集翻嚟见，拜拜。 拜拜。